生奋斗，偏不许做骂东人。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第一首老歌呢，是来自非常知名的一个电视连续剧《火凤凰》当中的主题歌，珍妮演唱的《命运》。好，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春晚当中，这是台湾的歌手文章带来的《自己的天空》，非常积极向上，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 一个灿烂无垠的天空，我和曾有一个梦，追寻那变幻无穷的彩虹。你是否曾想过拥有每一分钟，请不要在意过放轻松，坚持信心到最后，希望就在你左右，曾经许下的诺言不再是个梦。让我们抬头向前走，转动生命的时钟，不再后悔付出太多海水的时长空。让我们潇洒迎着风，坚持一天一个脚印走，不再失去每个掌声和亲爱的笑容。让我们一起冲，奔向属于自己未来的天空。一个灿烂无垠的天空，我曾有一个梦，追寻那变幻无穷的彩虹。你是否曾想过拥有每一分钟，请不要在意过放轻松，坚持信心到最后，希望就在你左右，曾经许下的诺言不再是个梦。让我们抬头向前走，转动生命的时钟，不再后悔付出太多海阔的时长空。让我们潇洒迎着风，坚持一天一个脚印走，不再失去每个掌声和亲爱的笑容。让我们一起冲，奔向属于自己未来的天空。让我们生命的时钟，不再后悔付出太多海阔的时长空。让我们潇洒迎着风，坚持一天一个脚印走，不再失去每个掌声和亲爱的笑容。让我们一起冲，奔向属于自己未来的天空。让我们抬头向前走，转动生命的时钟，不再后悔付出太多海阔的时长空。让我们潇洒迎着风，坚持一天一个脚印走，不再失去每个掌声和亲爱的笑容。让我们一起冲，奔向属于自己未来的天空。 这是来自文章的《自己的天空》，曾经在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过。好，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杨林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在内地引进的《玻璃心》的专辑当中曾经收录过，而他的精选集呢，也用这首歌的名字作为标题。歌的名字叫做《把心留住》，来自著名的音乐人陈彼得的创作。 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9度，空气质量状况优，可以开窗透气，但还是提醒您街上柳絮纷飞，一定要注意做好措施，防止过敏的发生。

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我有一帘幽梦》，也是萧蔷版的《一帘幽梦》当中的主题歌曲。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怀念张雨生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根据张雨生另外的一首歌曲呢改编而成，重新的填词，由巫玉康来完成这个填词的部分。而当时张雨生同一个公司的风华唱片的歌手张惠妹，还有黄舒骏、黄磊以及陶晶莹等等参与了这首歌的演唱。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用合成的技术呢，在歌曲的最后加上了张雨生自己演唱这首歌曲的声音，来怀念当年这位著名的音乐人。在歌曲的最后突然出现张雨生的声音的时候呢，一定会真的像这首歌名那样，我是多么想你。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当年张雨生参演的一个电影，也同时参与了这首歌的主题歌的演唱。这个电影叫做《七匹狼》，而这首歌呢叫做《永远不回头》，和他一起演唱的王杰、邰正宵还有东方快车一起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演出。 都要拥有，

这是来自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也是陈百强自己的创作。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和你在路上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著名的轻音乐，这是来自轻音乐团保罗莫利亚的代表作品 Love is Blue。非常经典的轻音乐，来自保罗莫里亚乐团的爱是忧郁 Love is Blue。 这首歌呢，在各种各样的广告配乐或者是其他的配乐当中呢，经常的听到，所以呢非常的耳熟。而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谢彩云的一个代表作品，谢彩云和罗宾合唱的在风中。这首歌呢，听起来伴奏呢和旋律呢，都和谢彩云和另外一位男歌手齐秦合唱的燃烧爱情有相似之处。 回答你我的感觉，我将如何抚平你未来的忧愁？将如何抚平你未来的忧愁？ 要我变狠。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听完了刚才的合唱歌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翻唱歌，这是来自2002年杨钰莹的翻唱专辑《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当中的歌，叫做《泉水叮咚》。这张翻唱专辑呢，大部分都是翻唱电影当中的歌曲，而当时80年代1982年确实有一部电影叫《泉水叮咚》，但跟这首歌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首歌讲述的是希望泉水流向自己思念的、日思夜想的、在远方当边防军的男朋友。那么这首歌呢，想念爱人和杨钰莹的另外一首歌《风含情，水含笑》的意境，歌词呢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来听听杨钰莹版本的《泉水叮咚》。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那琴弦，流向远方。 我最爱你爱你 姐， 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西城区人大在全市率先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项行使决定权，会议表决通过了西城区人大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升城市发展品质的决议，提出加强鱼藻池遗址保护，推动金中都鱼藻池遗址公园建设，腾退整治仙农潭，恢复金水河及织女桥文化景观。据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介绍，鱼藻池遗址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金中都在北京唯一的工程遗存。西城区政府拟从开发商手中收回鱼藻池，恢复原始的马蹄形水面，建设鱼藻池遗址公园。他表示，力争“十三五”期间可以实现。北京日报消息，本周六起，682路、450路、740路内环和962路四条公交线路将调整路线走向。此次调整线路是因为公交场站有调整。682路是因为按照朝阳区平房乡亮马场公交场站无法继续使用，线路调整至青年路小区公交场站到发。调整后，450路改为从高碑店东往返燕莎桥南，740路内环和962路调整是由于租用的公交场站到期，线路分别调整至德贤路公交场站到朝阳烟村公交场站到发。此外，本周六起，673路双向增设白云桥西站，西行方向增设长春街路口西站，特16路双向增设金泰利富家园站。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像一场梦，该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望着时间变化的掌握，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叫做《我要的幸福》。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留声地带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Beyond 的《逝去日子》。我是刘刚华，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么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心。 笑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